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伴随着这么激昂啊慷慨的音乐， 嗨 嗨，对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都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大家好，我是圆圆。 哎，然后呢，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哎，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下方的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是的，那么、今天啊是5月8号，节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来说说天气吧。那今天啊还是晴天啊，最高气温呢27摄氏度，最低气温呢13摄氏度，空气质量呢是轻度污染。那么最近这个紫外线啊都比较强，所以提醒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 另外呢，今天的限行尾号啊，北京市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大家听过的最让人难以置信的谎言是什么呢？ 我没听过谎言。 没听过谎言是吧？圆圆生活在童话当中。 对 啊， 别人说啥我都信。 对，然后圆圆天天吃鸡，然后命特别好。 那对对对，孔文哥说的没错 啊。然后在今天9点到10点钟，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呢，是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会有一位北京市青年宣讲团的成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他的工作和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咱继续跟大家说啊。首先是青年头条号，这个头条号呢，今儿给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挺大， 是， 对， 很重要， 很重要， 对。 但是呢，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有什么感觉啊？要买房子的朋友们注意了。啊，从本周起呢，四大商业银行的北京分行都上调了首套房贷利率。这四大行分别是工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农行。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四家银行的北京分行都表示，将最低利率从央行基准利率的 1.05 倍上调为 1.1 倍，但是二套房房贷利率政策不变啊，依然是基准利率的 1.2 倍。这样算下来呢，如果申请100万的首套房房贷，25年还清啊，以前呢月供是5900多块钱，现在利率提高了，月供增加到了6000多块钱，每个月多还141。 这个我还给大家其实算了个账啊，每个月如果多还141，那一年其实要还多还1600多块，那25年算下来就多还了4万多块。如果说你的申请的房贷是100万的首套这个房贷的话，最后要总共多还4万多块， 是吧？ 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房贷是从过去的首套房这个利率优惠从8.5折、9折、9.5折到现在是没有任何优惠了，再到如今还有越来越多的银行这个利率上调，这个房贷利率呢是直接会影响到大家买房的一个意愿啊。那么因为银行本身呢也是要考虑这个盈利的问题，所以必然会在房贷方面呢打开一些突破口。那么提高这个房贷利率呢也是商业上的一种考量。 哎、 那么 对 有业内人士也说了啊，说现在这个金融环境呢比较紧张，那么估计首套房贷利率上浮的情况呢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不过呢，银行的做法呢会从客观层面使得买房的总需求减少，那么对房价呢也许啊会有下拉的作用， 也许会有下拉作用。上边是让你掏钱，下边是也许会有下拉作用。 是的 啊，确实是这个事儿呢，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啊。年轻的朋友们，我们这个步入职场啊，随着这个这工作的时间然后延长啊，大家可能 收入的增加呀， 收入的增加呀，然后还是买不起房啊，然后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年纪啊，这个也不仅仅是每个人，每个家庭可能都要面临的这个问题啊。但是不知道大家对房子这个事情是怎么看？ 买不起，不用看了。 买不起，不用看了。哎，对，这是一种态度。 对。 啊，然后呢，就关于房子吧，我觉得好像还有就是，有影视剧当中啊，就是有情节或者说这种 都会这个现实当中会有一些情景，然后映射到里面。你就比如说那个裸婚时代 哦， 文章和姚笛最早演的那部片子，对吧？ 对， 那不就是因为小贝他们家没房买不起房，好多问题、 是 吧？才这个呱啦呱啦都来了，对不对啊？然后小两口就折腾是吧，开始闹。啊，然后但是后来呢，折腾一圈，好像后来又在一起了，是吧？ 哦、 啊，你看这是不是都是房子、 所以大家有钱赶快买房啊，这就说明这么一个问题，是吗？ 对对对，然后这个真的是有这种需求或者是有这种打算的朋友们啊，可以关注一下北京的这个四大行，工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农行近期都是调整了房贷的利率。看我们今儿这个精心的小编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青年头条号啊，都给大家加一下码。刚才我们说完了房，接下来说说车吧。 是的 啊，说车吧啊。然后呢，车是这么说的啊，说北京执行停车收费的新政策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最新的政策规定呢，停车不满一个计时单位不收费啊，就是不满一个小时不收费啊。但是我们的记者也调查了一下，朝阳门、崇文门、工体、簋街这些热门的商圈占道停车场依然是存在乱收费的现象啊！提醒各位车主一定要较个真儿，按照最新的规定来收费。 对，我看到这边就调查就说了，比如说在这个簋街就出现了很多这个冒牌的这个收费员，他跟车主说啊，30块钱停一晚上随便停，我们还不提供任何的收费发票。但是啊，这个停车指示牌上的收费信息呢是没有就是更改的，而且呢在工体啊，记者也是看到啊，就是工体东路的两边呢也是有这个占道停车位，一共120多个位置，但是啊只有一个停车收费员，每辆车的价格还收的不一样的停车费。然后这收费员说了啊，说哎，现在晚上停车呢其实就几块钱，说真的这附近你看工体附近吧，大家开的都是豪车嘛，不差钱儿，愿意给的呢就给个10块钱。那如果说跟他较真了，他说哎，那就不收了吧。 所以呢，就是虽然现在停车收费的新政策已经实施一个星期了，但是这个乱收费的现象依然存在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政策规定呢，在占道停车场内白天停车不满15分钟不收费， 对， 晚上停车不满2小时不收费。如果大家遇到了乱收费的情况呢，一定要据理力争，或者是直接拨打12358举报热线，并且留好收费小票之类的证据。另外车主们也可以通过市发改委网站上查询服务栏的停车收费计算啊，来算一下合法的停车费用到底是多少钱。 对，虽然说这个钱不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已经有这个新政策了，我们就要去大力的执行它嘛。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要符合政策嘛，而且这是关乎到我们自己的切身权益的。 对 啊，说完房我们又说车，说车你说这个车也挺贵的。 对、啊、 是不是这又没有号， 还堵车 啊 啊！对 对, 对， 不堵车，对这、啊、摇号都摇不到了。 还有号啊？ 对呀、 啊，有的时候吧，可能会那么不是特别畅通。 嗯 啊，这个青年头条号啊，跟大家今天聊两件大事，聊聊车，聊聊房， 对， 两件事情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青年头条号结束之后啊，是我们的 关爱 青 年 计划啊。刚才我们说了那么沉重的话题。 聊点轻松的， 聊点轻松的吧啊！ 说说娱乐， 说说娱乐，说说娱乐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目前也是已经闭幕了，电影《红海行动》呢拿下了最佳影片的大奖，啊，张震和周迅分别获得了最佳男女演员奖，大鹏和杨幂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男大学生男女演员啊。今年的大学生电影节奖项呢分布是比较平均，基本上一部作品获得一个奖项。张震和周迅分别凭借《绣春刀二》和《明月几时有》斩获了最佳男女主角奖。由于张震本人已经飞到戛纳电影节担任评委， 对 《绣春刀二》的导演陆阳替他登台领奖。然后另外呢，主旋律影片《血战湘江》和《十八洞村》荣获了组委会大奖，小成本国产文艺片村戏和嘉年华获得了评委会大奖。 对，刚刚孔文哥说啊，其实基本上一个作品获得了一个奖项，但是啊、 哎、 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冯小刚的冯小刚导演指导的《芳华》。 大导就是有气场是吧，这个名字啊 我都读了半天读不准啊。对啊，他指导的这个《芳华》是拿了2个奖项。那么冯小刚导演是凭借这部电影斩获了最佳导演奖，而《芳华》的两位女主角、苗苗还有钟楚曦呢也是同时获得了最佳新人奖。那颁奖当天呢，这个冯小刚导演是从《手机二》的剧组呢是赶到了现场，他说啊，自己从影已经25周年了， 正好和大学生电影节同岁啊，还说啊，希望自己呢继续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一会儿呢还要赶回去拍戏，葛优还等着我呢。 哎呦，和这是给广大的影迷们，等于说又透露了一个好消息、啊， 对， 就是正在准备一部这个新片，而且有 手机二 是吧？哦，而且有葛大爷。 对， 哎呦啊， 期待。 期待期待，真的是非常期待。但是里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苗苗和钟楚曦这两位大美女 啊， 都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啊，不挺好的吗？ 是吧？就是，但是这两个人，你就对吧？就除了相爱之后，那两个人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相杀的这些啊、 哦？ 这个小情愫呢？对不对、 哦、 啊？对吧，这个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两个人，然后在以后的作品当中两个人不同的表现啊。 好的 啊，到时候这个是不是就会能够 有没有相杀的情节，到时候关注一下。 哎哎哎，有没有相杀的情节到时候是不是就会区分出来一些。 嗯， 再来给大家说一部电视剧，由贾乃亮、刘奕君、秦昊等人主演的军事爱国大剧《誓言》已经在昨天晚上登陆江苏卫视，同时在爱奇艺独家播出。这部电视剧的故事呢，发生在民国期间，由贾乃亮饰演的南洋富商公子严少白，因为遭遇了家庭变故啊，带着小跟班回到了上海，认识了由秦昊饰演的兵棋高手萧思雨。在阴差阳错当中呢，严少白逐渐卷入了中日情报战争，并且展现出了高超的数学推演能力。而另外一边呢，老戏骨刘奕君饰演的是加藤博文，是一位思维缜密的情报专家，和严少白在战争过程当中呢，然后有很多过招的戏份，两大高手之间的对决非常的精彩，值得期待。 对，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呢还邀请了中国作战参谋现代兵棋的创始人杨南征呢，是来担任了军事总顾问。那么在剧本的创作阶段啊，主创团队还查了大量的一些资料啊，走访了很多专家学者，是力求把里面的一些重大的兵棋推演的过程呢是完美的呈现给观众。所以啊，就在这里提醒一些喜欢这种军事烧脑剧的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电视剧《誓言》，是每天晚上7点半在江苏卫视呢连播两集，而且在爱奇艺呢也会同步播出。 嗯嗯，亮亮的新戏也得看一下，是不是？ 嗯，哎，我上次看他不是说剃了那个叫什么寸头吗？是不是？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换了发型， 对对对， 头发都剪短了。 啊，不是，据说是寸头是最剪男人颜 值 的颜值啊一种发型。 亮亮的颜值不错。 对，亮亮颜值确实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最新版的电视剧《泡沫之夏》今晚要在浙江卫视开播。说起《泡沫之夏》呢，绝对是一波重磅的回忆杀。当年第一次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就掀起了一波狂潮。 是 很多书迷说，大 S 饰演的女主角啊，这个尹夏沫还原度非常高。而在新版的《泡沫之夏》当中呢，90后小花张雪莹饰演啊，秦俊杰饰演欧辰， 嗯， 黄圣池饰演洛西， 嗯 啊，有网友调侃说，新版的《泡沫之夏》主角年龄团加起来才70岁啊，原版超过100岁也是输了。 这怎么能随便拿年龄做比较呢？ 嗯， 对，其实这个新版和旧版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其实《泡沫之夏》这部小说在10几年前就出版了，和原著相比呢，新版的这个《泡沫之夏》的爱情观呢可能就更加丰富一些了。故事呢其实也不再局限于三个主角的校园初恋了，其中呢还有一些个人独立、事业发展，还有人生成长等一些励志元素。而且呢人物设定呢也是更加现代化了。那新版的故事呢是强调这个个人的价值啊，还有一些独立自由的爱情观，那么既尊重了这个原著的读者呢，又更加的迎合了现代观众的一些需求。那么所以大家这里提醒大家，这个《泡沫之夏》将在今晚呢正式是在我们的浙江卫视开播。 哎，没错、啊、 每周二晚上和周二到周四晚上10点呢是连播两集，同时呢在爱奇艺呢也同步播出。 小花张雪莹饰演的这个女主、 嗯、 非常值得期待。 泡沫之夏， 泡沫之夏，嗯， 一起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啊。这个时候在活力982啊，原来我们叫活力982，现在叫982青年说，我们的房间里、嗯、然后这位朋友哥还需要努力他说你有对象了吗？就问圆圆。 哎呦 啊， 我有三个象 三个象。然后纸鸢为你说太有魅力了，棒、 啊、 然后看进进所有关注了主播啊，然后女王梦她说只要你播我就努力，谢谢谢谢这么多朋友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支持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和我们聊一下，除了在这个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跟大家跟我们聊一下，就是大家听过的最难以置信的谎言是什么。 谎言呢？ 有吗？ 谎言其实我们有的朋友说，我们从小就是伴随着谎言长大的。 对、啊、 就小的时候呢，压岁钱，然后就妈妈说、啊、说妈给你存着，说以后长大娶媳妇儿用，然后长大了之后钱也没了，直接找不到媳妇儿了。 啊，对，其实真的好多人都说，啊、 真的好多人找不到媳妇儿。 从小到大那么多压岁钱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嗯，对。然后呢，就说完家庭，我们再说事业啊。咱事业的话、啊，都有领导吧，都有老板吧， 对 吧？老板经常会跟你说什么呢？ 说啥？ 等公司效益好了之后啊，我就给大家。 加工资， 加工资、哦！哎呀，老板总是这么说，领导总是这么说。 这孔文哥很有意见啊， 是吧？ 啊、我听的孔文哥很有意见，哎呦，都拍桌子了。 总是这么说啊，对吧？然后就还有领导，或者说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个朋友，是吧？哎呦，改天请你吃饭啊！ 哦， 你就等着这个改天吧。 等一辈子也不一定等得到。 哎，对对对，这都是一些谎言， 是 啊，对，然后。那个原那边那个收集到的网友反馈有什么？ 我看这边、有可能就是比较调皮捣蛋的网友说了， 说 这个、 啊、 说弄坏东西的时候，经常小时候就不敢承认，就说我都没动，它自己就坏了。 哎、对，这是个说法。 对啊，还有哎，这网友这也搞笑，他说他每次去跟他妈去逛商店，然后他妈妈就会说啊，你不要碰任何东西，你每碰一次就会有一只小狗死掉。 哦，啊，这位朋友，对这位朋友的妈妈是这么说的，是吧？ 啊、 那个我妈就这么说，别动啊，这弄坏了之后咱赔不起 啊， 啊是不是？ 原来是这样 啊，我也不知道我是去了什么这个首饰店呢、啊，什么金行 啊，还是什么古玩玉器行之类的，是吧？打破一瓶子，完了，一问元青花啊，我是赔不起。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之后呢，跟大家聊一聊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我们是这个团体世乒赛啊，跟大家说了这个女乒的情况啊，男乒也是成功夺得了9连冠啊，真的是昨天在国乒女队团体世乒赛上拿下冠军的消息之后呢，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中国男队3-0击败了德国队，实现了史无前例的9连冠。 嗯 啊，和国乒女队半决赛决赛有惊无险的经历不太一样，国乒男团呢决赛当中没有遭遇到对手特别多的抵抗，队长马龙以3-0横扫德国队的波尔，21岁的小将樊振东以同样的方式完胜了菲斯鲁，许昕最后出场以3-1逆转战胜了弗朗西斯卡，就这样啊、很轻松的国乒男队成功卫冕团体赛的冠军。 对，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今年这个世乒团体赛的一些历程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男队虽然在个别比赛中偶尔发生了输掉一局的这个情况，但是啊，一直到冠军争夺战，所有参赛的5名选手啊都没有输掉一场比赛。那算上这次世乒赛呢，中国男队是在最近4届的团体赛决赛中呢和德国队呢是相逢了3次。那么除了马龙、张继科分别在2010年、2014年丢掉过一分之外呢，其他场次啊都是以中国队的胜利而告终的。那么在里约奥运会的男乒团体项目半决赛上，张继科当时是丢掉了一分，但是啊，马龙、许昕还有樊振东也是连得3分，最后呢还是战胜了这个德国队啊。可以说在男子团体项目方面啊，德国队其实还并不具备和中国队抗衡的能力。 嗯， 而且这个国乒领队黄彪曾经也说过了，那这次大赛呢是备战东京2020年冬奥会的一个重要一战，说既要拿成绩呢，也是要锻炼队伍啊。那么从整个的比赛过程来看，其实中国队无论是老将还是新秀啊，在比赛中呢都是大有收获，不仅是完成了夺冠的任务，也是达到了这种全面练兵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祝愿吧，国乒一直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加油加油加油。 对，没错啊，也再次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其实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都知道，其实在小球项目上，这个像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对吧，这些一直都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优势项目。在刚刚结束的新西兰羽毛球公开赛上，林丹以2-0击败了印尼选手克里斯蒂，打破了13个月的冠军荒，也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里的第65个冠军。 哇， 林丹今年是35，说实话 对 这对一名职业运动员不小了， 高龄、 对对对、对手克里斯蒂呢比他整整小14岁。第一局刚开始的时候呢，两个人就打起了对攻，比分多次战平，打成8平之后，林丹逐渐取得了领先的优势，以21比14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呢，克里斯蒂以19比15取得大比分的领先，但是在关键时刻，林丹展现出了世界顶尖选手的实力、连得6分，以21比19逆转拿下第二局，从而以总比分2-0夺冠。 嗯，那么大家也是看到当时比赛结束之后，林丹特别激动呀，直接脱掉上衣展示这个身上的肌肉啊。那么虽然说这次新西兰公开赛等级不是特别高，但是林丹呢能够以35岁还是拿下冠军，确实是不容易啊。那么而且最近几年林丹的这个状态确实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终于在这次比赛上用一个冠军来宣告自己还没有老，我还要再战300年。 嗯，没错，这个冠军确实是职业运动员，然后对自己，然后对这个很多支持他们的朋友们一个最好的回报。 对， 而且最近几年呢，林丹除了这个身体状态啊，除了年龄的影响，然后出现了一些下滑之外呢，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但是呢，这一次在夺得霸气的夺得 冠军 之后啊，就是网友朋友们然后也都非常的这个欣喜，说这个超级丹又回来了，而且呢 是 就是展示一下自己的肌肉。然后有网友呢，调皮的网友们还 P 了一下图 啊。 P 成什么样了呀？ P 了一下图，然后呢就加了点字儿，人家因为克里斯蒂比他小14岁嘛，对吧？然后就是 P 的，就是这句话倒也不新鲜，是吧？就是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啊，对，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希望林丹吧，我们的超级丹 继续加油， 对，继续加油，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和激情的超级丹，能够把自己的竞技状态继续的保持下去，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接下来还是一条跟体育有关的消息。昨天上午全国冰球锦标赛正式开幕，28支队伍参加这次比赛，包括北京首钢冰球队和北京女子冰球队。这是冬奥会进入北京周期后第一次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性冰雪比赛，也是全国冰球锦标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比赛。根据规则呢，这次比赛的男子项目分为 AB 两个组，其中男子 A 组和女子组比赛分别在北京奥众冰场、北京市私立惠家学校开打，5月15号到5月19号北京男子 B 组的比赛同样是在私立惠家学校进行。 嗯，在开幕式上大家也是了解到了我们北京冰球队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首钢冰球队呢是成立于2016年，曾经是在纽约进行了3个赛季的训练和比赛，完成了纽约东部16岁到21岁的联赛，获得了是第4名的成绩。而北京女子冰球队呢是在之前的全国比赛中呢是获得了亚军，决赛中呢输给了哈尔滨队。那么这次比赛啊是整个队伍也是冲着这个冠军来的。那么据了解啊，这个能够拿到冬奥会正式比赛资格的呢是只有男子组的前12名和女子组的前10名，但是中国冰球的水平确实还是比较低啊，所以呢全国锦标赛的目的呢也是包括锻炼队伍提高水平。那么截至去年底呢，我国的这个冰球运动员的注册呢包括青少年在内呢其实已经突破了12000人，全国呢也已经有了200多块冰场了，外教的数量呢也比较多。那么相信啊，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朋友呢爱上各项我们的冰雪运动。 嗯，对，真的是这个现在已经进入了北京时间，希望这次全国性的冰球比赛呢能给我们的国家的整体的冰球发展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推动和普及的作用啊。然后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看的比赛，还有更多优秀的选手 运动员。 对，没错。今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听过难以置信的谎言是什么啊？然后我刚才呢起了一个调调，就是说我们从小呢好像都是在很多谎言当中长大的，当然说这个谎言是加引号的啊。对，你就比如说，就你妈妈骗我，这就赶紧睡觉是吧？然后这个今天是周日，明天是周一，赶紧上学呢。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孩子们呢， 不想睡是不是 啊？就不太记得。然后有的人要真记得了之后，哎，妈妈明天不是周日吗？啊，对吧？然后就是太调皮了啊。然后比如说这个还有，就是两位这个男女青年在谈恋爱的时候， 对 吧？有的时候可能会很黏糊 啊， 对吧？然后想对方，思念。然后这个女生呢可能就会问说你在干嘛呀，然后男的就不管在干嘛，或者在吃鸡或者在干嘛，就秒回我在想你。 哎，这个我觉得挺靠谱的，你看在吃鸡都能立马跳出游戏来说想你，这就算他是骗你没在想你也是可以相信一下的。 哎，就是最近这个很多的那个就是短视频的平台呀，就是大家有一个就是模仿的一个小段子嘛，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一个特别萌萌哒的一个 那个 特别萌萌的声音，对吧？ 吃鸡吃鸡，你就知道吃鸡，你还睡不睡觉啦？是这个吗？ 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不过我不够萌啊，我毕竟是个女汉子啊。那 没有，没有，很萌啊。然后就你整天就知道吃鸡吃鸡吃鸡，你还要不要陪我睡觉觉了啊？ 对对啊，对，这孔文哥学的不错不错，100分100分。 哎呀，对，然后还有，这网友跟我们说，就是说一位乘客，他说

学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那么就比如说这个家长需要在同一区连续单独租房，并且呢实际是居住3年以上，夫妻一方呢还要在该区合法稳定就业3年以上。那么具体的一些办法呢，还是由各区的政府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制定的。 哎，第二个问题啊，6年一学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政策开始实施的那一年对房屋住址进行登记，从房屋进入登记的这一年开始，原则上呢6年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非北京市户籍五证审核标准又有哪些呢？五证包括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本北京市居住证或者是有效期内的居住登记卡、户籍地无监护条件证明。目前呢各区教委已经公布了五证审核的具体标准，家长可以通过登录相关的网站进行查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家长呢，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信息采集时间截止到5月31号，本月底，然后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填写相关的资料。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心一下网络啊。然后前段时间旅行青蛙 啊，对，特别火。 对，特别火啊！旅行青蛙中国版目前已经开始内测，淘宝 APP 用户可以收到提前体验的推送。 哎，孔文哥当时养蛙儿子了吗？ 我没养。 啊，我养了个蛙老公。别人都养蛙儿子，我养蛙老公。 原来我发现你就是一个，你就是一个那个 啊。啥？ 网游少女。 对呀、那没对象我就养养蛙老公嘛。对。那么大家现在知道这个是可以在淘宝 APP 里面体验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4月初啊，是阿里巴巴是获得了这个旅行青蛙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发行权。那么1个月过去了，中国版的蛙儿子是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那么从目前曝光出来这个截图可以看到啊，这款中国版的旅行青蛙的名字呢叫做旅行青蛙中国之旅。那么蛙儿子去的景点呢也就相应的不一样了，都是一些国内的名胜古迹，而且呢带回来的礼物呢还特别有中国特色，比如说这个游戏里的一些细微的调整，比如说青蛙的小屋子加了什么中式的屏风，商店购买的商品，这个游戏里的这个幸运铃铛还变成了玉佩，还有帐篷换成了竹筒葫芦，还有这个蛙儿子带回来的什么香葱烤包子，哎呦这个那有点饿了，还有海苔煎豆腐、奶油华夫饼，还有蛙儿子带回家的特产，哇，北京烤鸭、京味点心、天津麻花茶叶等等等等。所以可能就是到时候这样的一个画面啊，中国版的蛙儿子嘴里嚼着烤包子，脖子上戴着玉佩，手里撑着纸伞，口袋里揣着长城明信片，背包里装着几十瓶老干妈辣椒酱，回家来看你了，孔文哥。 对，这个阿里巴巴的内部人士还透露呢，按照目前的计划，旅行青蛙未来将只有淘宝一个入口，并不打算单独做成游戏 APP。目前旅行青蛙中国之旅放到了淘宝搜索栏的顶端，大家只需要在这个淘宝的 APP 里面搜索旅行青蛙就可以进入游戏的界面。 哇哦、 各位蛙爸蛙妈们啊，你们还打算养一个国产的青蛙儿子吗？ 国产的蛙老公吗？ 国产的蛙老公， 我考虑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接入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一位连线嘉宾，他是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戏剧观察员程楠。我们欢迎程楠老师跟我们连线，先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程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我今天要一共给大家推部3个话剧。 好。 好，那我今天要推荐的第一个话剧呢叫做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呢是繁星戏剧村的一部代表作啊，到今天一共演出了有2000多场了。那我看到观众有一句评语其实非常有意思，叫做一出喜剧泪如雨，两段爱情一终生。因为这个戏呢它讲的是当代的一个纨绔子弟叫周爱国，因为一次意外啊，他穿回到了他奶奶年轻的时代，而且还见证了这个奶奶的初恋。 而且自己呢也爱上了一个叫静怡的女孩，就有了这次奋不顾身的爱情的故事。那这个剧啊听起来好像是在讲述这个儿女情长，但是呢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这个青年人对于责任的担当。因为剧中呢有一位女主角呢，她是在痛失了爱人之后坚持了自己的理想，还有一位呢主角她是放弃了跟爱人长相厮守的这个机会，然后她担负起了这个时代的责任。虽然我们说这个爱情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吧，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情节设置呢也使这个整部戏的格调啊还有意义啊其实又高于了一般就是宣扬爱情至上的这种作品，而且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这种很接地气的作品，给大家带来的是那种对于生活的这个感受和共鸣嘛，它其实更能让大家获得一种就是精神上的力量吧。然后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呢有两个版本啊，我听说一个是正在繁星戏剧村一剧场演出的这个签约演员的版本。我说一下演出时间，是从现在一直到5月20号，每周二到周六的晚上7:30，然后还有周六和周日下午场3点。我听说这部戏还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的版本，我没看过，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这个表演风格。 没错，就是我，就是由我的同事们出演的。 好，我还以为是由你来出演的。下次再演的时候，我一定要关注一下，一定会去看。 好，这是第一部戏。那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第二部戏是。 第二个要推荐的是一部悬疑喜剧。这个悬疑又是喜剧，我觉着这个样式大家就会比较感兴趣啊。这剧叫《一》，它是讲了四种职业、性格还有目的各不相同的人被困在了一个废弃的剧场里，然后通过这个戏魂附身还有连通前世的这样一种方式，给观众讲了四个令人唏嘘感慨的故事。现在这个悬疑类的戏啊其实比较不多见，一夜一生呢我觉得是能够让你在剧场里感受到那种平生静气的悬疑气氛，但是呢又能让你惊声尖笑的这样一个戏，而且呢他还把这个戏曲反串流行音乐还有舞蹈等等好多种元素吧就融合在里面了。因为这个故事中呢他还讲了一种这个场情怀在里面，所以我在这里也不过多剧透啊，但是我觉着爱看戏的观众肯定会很有共鸣。如果你是那种就是对看戏这个事儿就情有独钟的人，而且没事儿就喜欢往剧场跑一跑的人，我觉得这个戏啊没准很适合你看。这个戏呢是从今天到5月27号也是在繁星剧场上演。 好，那么最后一部推荐的戏是 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部戏呢就有点厉害了。因为这部戏啊它本身的名气比较大，叫做青春竞技游戏。今天介绍的这个版本呢这个戏的是这个戏的原著啊，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剧作家首次向中国授权改编的这个版本。那这个戏其实是创作于上世纪的80年代，它讲述了四个年轻的学生想从老师那儿调换自己没考好的这个试卷，然后就在老师过生日的时候精心策划了一场这个残酷的游戏。那这个戏曾经是因为在就揭露这种社会现象而且涉及比较敏感的话题曾经遭到过禁演，但是呢解禁之后马上就在全世界就引起轰动了，然后几十年来就长演不衰。但是那些年就是咱们中国一直没有能得到这个商业演出的授权。我大概有幸是在10年前吧看到过吕丽萍老师开办的一个表演学校然后学生演出的这个版本，我当时已经就觉得非常震撼了。那是在2016年底时候吧，也是经过多番的周折，这个赤体江湖戏工作室就终于得到了这个戏的这个授权的演出。然后这个彭越原著有很大的改动，有将近50%的这个改编还有续写，而且还把这个结局改成了这个开放式。我觉得其实更加吸引我的这个角色赫莲娜的这个角色工作演员扮演，而是由袁浩偶还有这个四名学生的扮演林立通过这样的形式啊这进的不同方面，就这种形式感带来当今社会或者是人性的这种思考和反思，是以前中国版本青春竞技游戏中就是第一次尝试的。 而且话说回来呢，我就觉得不管是在故事中这个非常和背景有共鸣的这个在校学生，还是已经走出学校很多年的社会人，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去了解一下这部戏。我最后也是说一下这个戏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它是现在正在鼓楼西，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会一直演到5月13号，就是这个周末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到剧场去一探究竟吧。 嗯，好的好的，感谢程丹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给我们分享了三部精彩的戏剧，谢谢。 嗯，不客气。 嗯，再见， 拜拜。 嗯，刚刚也是听了这三部剧，我还真是对第三部还挺感兴趣的。 嗯， 就是跟青春有关，像我这个阶段，哎，青春迷茫，我觉得真的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嗯，好，圆圆现在跟我们来进行一下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对，那我们看到今天有这个奇葩网友，奇葩青年网友启辉跟大家说了啊，那个最近啊有一个医学生是因为在自己发表的论文中致谢是感谢了林俊杰，那么成为了热搜榜上的新星啊。那么据了解啊，这位学生呢他叫胡江华，是来自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眼科。那么学霸胡同学最近是在 SCI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 SCI 大家可以查一下，确实特别厉害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上面发论文确实很难，那发出来了之后致谢部分那必须写得很走心啊。那么于是胡同学就感谢了歌手林俊杰，听过感谢老师，感谢爸爸妈妈，大家第一次就是听有感谢这个明星的啊。那他就说了，说在过去的10年里呢，林俊杰的歌曲是给了我强大的精神支持。那么胡同学说了，嗯，他说作为一个勤勤恳恳的医学科研学生，只能通过人生的第一篇 SCI 论文致谢来感谢偶像对自己的影响和鼓励。另外呢，他还想传递一个观点啊，说追星不能盲目，那么偶像所传播的正能量呢，推动我们不断进步，会让我们走得更远，成为更好的人。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啊，那网友啊也是纷纷留言称赞了，说这呀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力量啦。那还有网友就说了，说追星追成这个高度，我啊实在是赶不上了。那么其实之前啊有很多网友就是发表了一些论文致谢，就比较有意思。比如说今年这个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位同学，他在论文里致谢是向自己的女朋友求婚，我觉得哇这个真是不错，在学霸的世界里爱他就给他写一篇论文来求婚吧。 嗯， 那么不过其实这还不是最意外的。那还有这个华中师范大学一个同学在硕士毕业论文的部谢致谢里头还感谢了他的前女友。他怎么说呢？他说恋爱后又分手，能给你带来的不只是伤痛，还有发愤图强找到新的学术天地的机会呀。所以说这个学霸真是不能被刺激啊，你看刺激了之后一下子就给你写出几篇特别厉害的论文来。 对， 所以现在真的是也是到毕业季，大家都在忙着写论文啊。所以说致谢的部分，不知道到时候你会感谢谁呢？大家可能大部分都是感谢父母、感谢室友、感谢老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啊，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自己， 感谢 自己这么努力、那么努力的写出那么多字儿，这么辛苦的学了这么多年，辛苦了，李媛媛。 辛苦了，圆圆，毕业快乐。 对， 真的是啊，毕业快乐。然后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这个事情呢，也特别有意思啊。说这个八旬老翁自学英语15年， 哇， 用这个厕所纸做笔记，听起来之后又有一些心酸，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啊，圆圆来跟大家就是讲一下。 对，网友这个全红啊，也是跟大家说了，这是在湖南长沙，是有一个82岁的老爷爷，他自己学外语呢，已经有15年了。那么每天啊都坚持学英语，那么为了方便，还经常用厕纸来做笔记。那么这个厕纸上字体还写得特别的工整清晰，记录了很多内容。那老爷爷说了，自己已经坚持学英语15年了，那么为了学好英语啊，就是希望有天出国的时候能够和外国人交流，能够把中国的文化带到国外去。那么看了这个事儿，很多网友又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了，就说哎呦，说你看这英语写的比我还好看。还有人特别羞愧的说，天哪，我这4-6级还没过呢，我妈要是看到这消息，这非得把我的这个路由器给拔了。 嗯， 真的是， 对， 老爷爷82岁了还在学英语， 对， 学了15年， 对，然后这个时候真的是不好学习啊，这感觉到很羞愧。我们为老爷爷点赞。 对， 为老爷爷点赞。然后又有网友 叫有故事的皮同学说，他说最近呢，重庆南岸有一家大排档餐馆，结果呢，因为突然下起了暴雨，雨棚被冲垮了，不少当时呢，不少顾客在店里吃饭，结果晚餐都泡汤了。不过这位良心的老板，虽然自己的雨棚都塌了，再加上这么多桌顾客，前前后后的损失达到了几万块，但他依然决定给所有的顾客免单。 哇！ 网友纷纷留言说，这样耿直的店家，请给我来一打。还有网友算了笔账说，说用几万块钱换了一个诚信的口碑，值了。 对，确实是啊，这你刚刚说哪来着？我要去等他下雨，下次下雨我要去换一顿免费的饭吃。 重庆南岸的一家 大排档， 大排档。 好嘞、嗯，我要去查一下他们的天气，哪天下雨我可能就去了。 哪天下雨、 啊、 哪天去是吧？ 就为了免费吃一顿大排档， 这也是一路子啊。下边还有一事儿。我觉得挺暖心的，来圆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网友福峰啊，是跟大家说了，说最近呢是有一位95后的女生啊，是自己攒钱开店，不仅如此呢，还雇了自己的妈妈来做员工，还给妈妈发工资，是因为啊心疼妈妈去饭店洗碗。那么据了解啊，这个事情的女主角呢叫沈露露，她说呢，以前妈妈的工作呢是给别人洗碗，经常手上还生这个冻疮，看得自己特别心疼，所以她就打算创业之后呢，就让妈妈来店里帮忙。一开始呢，妈妈还不知道说这是女儿开的店，以为是其他同学的。那么知道真相之后啊，妈妈也特别感动。那么看了这个消息啊，不少网友也纷纷留言说了，有能力又这么孝顺的女生值得点赞。确实是啊，我们在这儿给这个自己开店还能攒钱，给妈妈做员工，还给妈妈发工资的女生，真的是要给她点赞。所以我以后我先回去。哦，对，母亲节快到了。 对对对， 可以给妈妈送送礼物。 没错啊。这个时候我们接入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二档连线，来自混沌大学的混沌产品侠，产品侠同学，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混沌产品侠。 混沌产品侠啊，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就是你是来自混沌大学的混沌产品侠。提到混沌大学，提到混沌大学呢，相信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呢还是有一些陌生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混沌大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呢？ 好的，混沌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互联网创新大学，创办人是李赛友教授，这里汇集了行业顶尖的创新教练，传授多元思维模型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帮助各位同学探寻自己的第一性原理，找到第二曲线。目前混沌大学有研一社、商学院、创新院和创业营等等。 哦，哎，那你是什么时候加入混沌大学？那么进了之后，就是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学习过程呢？和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大学的教育是一样的吗？ 好的，我是在2015年12月15号。加入混沌大学的那天是那个混沌研习社成立的第一天。当时的课程形式是每个月2到3次的线下大课，每次大课2到3天，而且层次不固定，就是全国各地都有。我基本上是每课必到啊。粗略统计了一下，2016年我在104堂大课中追了92堂大课。 还是非常的多的。那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也这个从2015年加入到今年已经有是第3年的时间了。那在混沌大学自己收获了哪些，有哪些成长呢？也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一开始呢，我加入混沌大学并不知道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意义，或者对我的帮助有多大。但坚持一年下来，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原来是个理工男，然后从事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研发、产品和管理工作，喜欢运动，偶尔读书，很少刻意练习。追课的经历让我养成了每周主动听课学习的习惯。现在我已经不到各城市去追课学习了，但我每周依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在线上听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4月9日，张守称教授的大课，就是那个物理学专家，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第一性原理，且让我了解了第一性原理在物理学和创业当中的这些应用。开启了我寻找、思考 自己低性原理的大门，啊，在持续迭代并打磨中，我找到自己的低性原理，反脆弱性，并且在我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都有很好的应用。教授说，危机来源于知识体系的分散和短视，我非常认同。听的课越多，发现真正的高手都是这样，大量的阅读，跨学科的学习，受他们的影响，我也每天阅读2个小时以上，这个习惯我已经坚持了2年多，受益良多。 嗯嗯，好，从你的分享当中，我们能够知道混沌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而且你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正规的院校教育之后，然后又加入了混沌大学之后，而且通过不断的学习，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和收获。然后我觉得产品侠的分享对于同学们的，我觉得在学习方面，我觉得可以提供一条借鉴吧，就是可能学习我们是没有没有停止的时间和节点的。我们在这个人生的任何时候都是需要学习，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常说的那句话，就叫做终身学习。 是的，是的，嗯，现在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嗯，然后最后强烈推荐大家加入混沌大学，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好好的，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感谢混沌产品侠今天跟我们的连线，谢谢，再见。 好，再见，再见，孔文。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靠谱青年啊，刚才跟大家那个奇葩青年有话说当中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奇葩的事儿，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特别暖心的，比如说那位老爷爷坚持学英语的事情啊。接下来之后我们进入靠谱青年，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小调查，就是哪些国家的人更爱笑呢？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是唯一一个庆祝人类行为表情的节日。那么世界上有哪些国家的人最爱笑呢？最近有研究发现，移民国家的人普遍都更爱笑，比如美国人和欧洲人普遍比中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更爱笑，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看看啊，研究者说了， 对， 这可能啊是因为在非移民国家，大家的语言文化呢都比较统一熟悉，就比如说已经有了默认的社会准则了，那在不同的场合下呢都会流露出比较类似的一些情绪。但是在那些移民国家啊，因为大家都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嘛，都有一些语言障碍，还不是很明白其他文化的语言当中的规律，所以大家呢就更依赖于表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就好比我们平时在国内旅游的时候要表达啥，我就跟你说，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 对。 但是出国的时候，尤其是当你不太熟悉对方的语言的时候，经常就要不断的用到微笑的表情来表达一种友好的意思。哎，我发现确实是这样，经常碰到那个外国人，他都会面带微笑的就是看着你 啊，对吧？就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语言观不是特别过的时候，然后你就是你想跟人比划比划，你是不是也得先笑？ 对呀，要不你板着脸，人家不理你，是不是？ 对，人家不理你啊。 对。 不过我们中国人虽然在微笑的表达上呢比较含蓄，这也不代表我们不友好。 是啊。 啊，最近呢有一个叫网民表情大数据的调查就发现，说中国人在网络聊天的时候呢，最爱用的表情前三名都是和笑有关。 嗯。 排名第一的是笑哭了。 呀，哎，这个我还真的经常用，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了。 然后是微笑。 哦， 然后第三名是偷笑，嘿嘿嘿嘿，就那种。 嗯嗯，看到了，看到了。 对对，所以说从表情的使用上看呢，其实中国人还是喜悦的表情要多于悲伤的表情的。 嗯 啊，虽然说很多朋友平常不爱笑，但是呢，我们的内心依然是火热和澎湃的。 哎，这不好吧？你不要把这个热情藏在心里嘛，平时。就是沟通交流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也要热情一点嘛，对不对？ 哎， 所以说这种聊天呢不要只是在平时的对话框里，平常啊也要多露露八颗牙。人家都说了，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哈哈 哈。 对， 从今天开始我要时刻保持大笑啊。 对，这个还没错。其实圆圆平常就挺爱笑的。 是吗？ 这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这个这我觉得都是有生理依据的。 哦， 就是你想，大家一笑的时候心情是不是就愉悦？ 对， 对吧？你愉悦了之后，你是不是就这个就感觉那个浑身都神清气爽的，倍儿精神？ 真的是一笑我就不困了。 哎，对吧？特别精神。那你不困了之后，那是不是做事情就更加有效率？ 对对对。 啊，对吧？所以这都是就非常有道理的。 对。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呢，大家还是要多去笑一笑，因为这个毕竟 真诚的笑容和这种感染力是会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会提高我们就是人跟人之间接触的一些效率和工作当中的。 对，哎，对，所以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人，大家来，我们一起仰天长笑三声，哈哈哈哈哎，有意思。 伴随着这个我们所有人这个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声呢，然后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暂时和大家说一个小再见啊，我们这一段整点的报时，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延庆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科员张晨，他也是北京青年宣讲团的成员。那么这个时候呢，张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来，张晨先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没关系，咱们可以随便的再放开一点跟大家，对，然后多说两句。 好，就是 缓解一下，就是张晨刚刚到我们直播间，可能略微有点显得小紧张的这个情绪，没问题，大家可以多说两句。 就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延庆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监督所的一名卫生监督员啊。我叫张晨。 好，然后张晨，咱可以把说话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话筒拿得稍微近一些。好的。然后提到张晨的工作呢，相信很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呢还是显得有一些陌生，但是呢这个我们先埋一个埋个伏笔啊，卖个小关子，一会儿我们再聊。然后张晨呢也是北京青年榜样宣讲团的成员，在工作当中呢也是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作为一名青年人。 我们还是想从张晨的成长的经历来去聊一聊。之前在沟通的时候，我知道张晨就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就是从小的时候生活学习都是在北京。 对 啊，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你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是比如说学的什么专业？ 上大学的时候啊，其实我学的是法学专业。 哦，学的是法学专业啊。 现在从事的工作呢，我们监督所来讲就是行政执法的单位。嗯，跟我的专业啊也是稍微沾点边儿。 嗯， 总算是没有离开老本行吧。 啊，没有离开老本行，学的是法学专业。 对对对。 啊，那就是自己从小到大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就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就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想做的事情，可能因为很多时候就小时候不管是我们受的教育也好，还是就是然后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好，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我想当飞行员，或者说我想当老师，或者说这身体好的同学们我想当运动员，就是小的时候有没有会这种想法，哎，我以后长大之后我要干什么，有没有这种想法？ 那小的时候啊，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想过自己长大以后啊想当老师和警察吧，这两个 想当老师和警察， 哎 啊， 但是后来种种原因吧 啊， 还是从事了这个行政执法的行业。跟警察不能说是完全没关系吧，但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吧， 也其实是有关联的 啊，就是对，也反正也是执法行业嘛。 啊啊，就是小的时候那这方面的这个理想和目标是受这个家庭的影响吗？有家庭的影响？ 家庭影响多一些。 家庭影响多一些。 对 啊， 因为我们家吧，就是我们家是我的姑姑，还有我的那个我的叔叔，他们就是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老师。 哦， 对，都是教师，然后从事教师这个行业，然后我从小对教师就是这个行业就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嗯， 但是当时年轻的时候可能学习不太好吧。对，然后这个没有考上这个师范类的学校 啊， 就是和老师这个行业渐行渐远了就 啊，渐行渐远。出身于教育世家，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在工作当中呢，或者生活当中，其实用自己的行动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一些其他方面的努力，我觉得倒也不一定非得就是走上职业教师这个岗位啊。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家卖了关子啊，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卖关子。然后后来上大学之后呢，学的这个法学专业。 对 啊，法学专业，然后它属于文科类的专业。 对对对，属于文科 啊。就是这法学的学习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就比如说可能就是我们可能会知道，比如说有很多的法律法规，这个条文啊，这条款是非常细致的，也非常多。那真的是需要我们全都背下来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啊，这个倒不用 啊。 对，就是法律这个东西吧，就是反正我个人理解吧，更重要的是理解。就是 最重要的是理解。 对，咱们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法律法规都背下来，但是理解是最重要的。 哦，理解是最重要的，这是说在这个学习方法上， 对 这门这个学科和专业。 对 啊，那是比如说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北京市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因为也会有这个律师行业的青年委员然后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这个行业真正当你从业之后吧，可能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就是我是律师，我各种的各个门类的各个行业的法律法规我都要懂。可能我只是在这个您比如说这个某一个大类的行业当中就显得很垂直，我只在这方面做律师服务工作啊。 是这样的 啊， 就是也不是说每一个律师都是所有的法律都懂，对吧？ 嗯， 就是咱们有不同的侧重点，像比如说有一些律师我就专攻这些刑事案件啊，有一些是我就是专代理这些民事案件，它是不一样的。 那你当时呢，主要是这个有没有这个什么主攻的这个方向？ 这个本科的法学本科的专业就是一个统筹的，就一个广泛的法学，就是一个打基础的时段，就是再往后到研究生阶段，再往后到博士生阶段会有一个特别就是明确的一个方向，你去学习。 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对对对，本科还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 那个时候就是接触法学，然后这个学了法学这个专业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想没想过，哎，我这个小时候的梦想可能是这个当老师啊，说要不当一律师也不错。那个时候有过这种打算吗？ 还真有过这个打算。 有过这个打算。 对，但是后来吧，就是因为我就是 个人的这个口才可能是稍微差点，然后觉得律师这个可能还是不太好，然后就是还是觉得自己能力还是不太够吧。 张晨真的是非常的谦虚，然后但是其实不同的人生选择他都会有不同的路径，然后我觉得就是也没有对错与否，也没有说成功失败与否啊，就是张晨然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还是跟大家接着卖着关子啊，做出了非常非常在工作当中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那后来是就是也毕竟需要面临这个择业和就业啊，面临就业的时候，那就等于说是这个顺利的考取了公务员。 对。 啊，顺利考取公务员之后，那就是这么多年，然后一直是在这个延庆工作。 对对对。 啊，那参加工作之后，那个到了之后，工作之后是什么样？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很多的青年朋友们、大学生朋友们，包括现在正在要面临毕业的同学们，他们可能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初入职场之后，我进到一个单位，身份上有一个转换，从学生然后面临到这个我真的我要对一份工作要负起责任啊，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转变的，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其实这个吧，我觉得就是你要选择一份工作，首先是你是一定是一个你所热爱的一个工作，对吧？就是因为我是延庆人，然后从小就在延庆长大，然后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择业的时候，我就想就是工作一定要回家去，一定要在延庆找到工作 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标准。其实 对，就是你在择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就是你要去哪儿，是吧？ 对。 然后我当时想就是要回家嘛，就是和回延庆那边工作，然后就所以就报了咱们这个就我现在这个为监督所这个单位嘛，然后就考上了。考上之后呢，刚刚进入单位进入工作的时候呀，说实话，也有点不适应吧，就是你毕竟从一个学生的身份转化到一个社会人的身份， 没错， 是吧？就是其实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对， 学生当学生的时候，咱们就想着就是学习嘛，对吧？然后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就有很多事儿，就是工作上也好，然后包括生活上也好，都会有很大的转变。怎么说呢？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对吧？就是不管做什么工作，你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一定要踏踏实实把它做好。 对， 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务，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在业余的时间吧，可以在进行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像我就是我平常比较喜欢骑车。 哦，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对。 延庆风景好啊。 对，我们家那边风景比较好。然后 对。 平常的时候就比如说下班之后或者周末的时候，就是想骑车出去转一转，还挺好的。 啊， 对 对，在工作之余，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然后锻炼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啊，其实刚才在跟我们的张晨在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了两点，然后我觉得是对这个要面临毕业的同学们，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你要去哪儿工作。啊，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个一线的这个大城市，可能是很多的朋友们啊，毕业生们要首选的一个选择。其实最近这个，相信朋友们也都注意到了，就是很多的新一线城市或者说二三线城市，对毕业生也都开出了很多的优惠的条件，然后无论是落户啊，甚至包括有这个什么现金方面的奖励，然后有这个是住房方面的优惠啊，都为这个人才，然后我们的这个毕业生们，然后提供了很多很多可选择的空间啊。就像张晨提到的这一点，就是大家毕业之后选择去哪儿挺重要的。 对 啊，对，所以说同学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学们，大家这个要考虑好，要想好，对吧？然后第二一点就是身份的转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挺重要的。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可能挺多同学啊，真的是挺多同学，我觉得都挺懒散的。比如说这个有时候这个上课迟个到啊，对吧？然后这个有时候作业这个拖沓一点啊，说甚至更有的同学就是毕业论文也不认真完成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耍个小聪明啊，就把这个毕业证拿到了啊。但是真的到工作当中，交给你的工作和任务，首先我觉得是不允许拖沓的。 对对对， 你必须准时准点按质量完成啊。然后就这个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初入职场的同学们，我觉得都是一个考验。 对对 啊，对。然后就是张晨现在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工作单位延庆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事业单位。 是一个行政单位。 行政单位哦，它是行政单位。 对 哦，对，嗨，这脑子，对，它是行政单位啊，就是它的这个行政单位，它的主要职能是什么？ 我们的主要职能就是，这我先说一下我们单位吧。 好， 就是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嗯， 我们单位其实是，大家可能知道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对。 啊，我们是就是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执法单位。 哦， 对，我们就是负责这个行政执法方面的工作。 嗯， 就是包括这个审批这块也归我们管，就是卫生许可证的发放，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行政处罚这块行政执法这方面。 嗯， 对，然后我们主要就是执法工作，然后就跟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啊，然后接触最多的，是这样一个工作。 你比方说就是我要开一餐馆，小餐馆，然后卫生许可证，我得找你。 这个这个在以前是找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是他食药局那边分出去了， 啊， 现在。 哦， 对，在几年之前是归我们管的。现在已经不归我们管了。 那现在 但是你像美容店、理发店这些 啊， 包括咱们酒店住宿， 哦， 还有咱们生活饮用水，就是水厂呀什么的，他们的卫生许可证都是归我们管的。 哦，这些是在我们的这个职能范围之内的啊。那就是比如说这个，然后日常工作是一名这个监督员，那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的工作吧，就是最主要的还是以监督为主嘛，下乡监督为主。 下乡监督，那就是经常要出去走，去下乡。 对，我们外勤很多， 嗯， 就是基本上这一年可以说一大半时间都在外边，都在外边 啊。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我们是管着这个生活饮用水方面，然后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延庆区吧，它面积比较大，然后就是。乡镇也比较多，我们这个农村水这块儿，我们就包括区里边，包括我们局里边，然后包括单位里边都非常重视这个事儿。 嗯， 然后就是平时下乡的时间就很多。 嗯， 然后主要工作还是就是到咱们这个各个的自备水源单位，自备水源的供水单位，还有咱们二次供水单位去查看他们这个设备的运转情况和咱们这个水源的，就是。水质情况啊，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对，主要是这个方面，就是保障咱们那个老百姓能够喝上这个放心水。 那就是这个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就是监督员这个职务，也就是说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就开始下乡，然后一直这么多年都在外边跑。 对。 哦，那可以说我觉得也走遍了这个，首先是延庆人就并不陌生，然后我觉得也走遍了延庆的。各个乡镇和街道， 对，可以这么说吧。 啊， 对，基本上，每一个村子我们差不多都去过了。 啊， 对， 那我觉得真的还是挺辛苦的，因为可能，比如说冬天延庆那边可能也比较冷，有时候下雪也比较早。 对。 啊，这个夏天了之后呢，那除了风景不错，但是有时候也挺晒的。 啊。 对吧？ 啊，这个其实我们都习惯了，现在 啊， 就是老出去时间长了，就已经习惯了 啊，已经成为了日常工作当中的这个一部分啊。那这个就是那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履行这个监督职责的时候，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那比如说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吗？你比如说这个就比如说啊，有没有这个查处到这个？比如说不符合规定的这种情况 有 啊， 对， 然后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职能范围之内，我们怎么去处理？ 这个其实还是挺多的， 嗯，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给他们一个，就是在最初发现违法行为的时候，会给他一个警告的一个行政措施，就是简易处罚， 嗯， 然后让他去整改， 嗯， 然后如果整改还是不符合要求的话，我们会。进行行政处罚。咱们在去年的时候罚，就是我们区里有一个企业吧，他自己有这个自备水源井，然后他那个 哦， 就是没有办理卫生许可证，然后他自己就在供自己的那个， 就是自己打的井。 哎，对。然后他没有办理卫生许可证，就去给他自己的一个园区去供水，然后我们在监督检查时候就发现了这个事儿，然后就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哦， 对， 哦，他这个就是自打井，然后 供的是这个是这个生产用水还是生活用水？ 嗯，它应该属于生产用水了，因为它是对外的。 哦， 这个公司。 哦， 对。 那像比如说这个在我们的监管范围之内，就是会就比如说会有哪些违法行为产生？然后刚才是一个例子，比如说还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还会就比如说，咱们农村里边吧，它有可能就现在咱们生活不是都，老百姓生活都好了是吧？ 没错。 然后就是村里边现在有可能有很多人在盖这个二层楼， 嗯， 是吧？然后自己家这个盖二层楼，然后，都从以前是那种旱厕嘛，然后现在换成那冲水式马桶， 对。 然后他咱们您也知道，咱们家里边那个冲水式马桶后边就是为了保那个干净，我都有的时候就放那种蓝月的那种小块儿，放进去之后就是起到消毒作用嘛，然后咱们村里边就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他在盖这个房子时候呀，没有考虑到这个水导流的问题，然后他那个就是卫生间马桶的那个后备水箱里边水，他咱平时不是都装满的水吗？ 嗯， 然后他放进那个块之后，水就变成蓝色了，消毒用。然后一旦他们村里边发现停水的时候，他这个水就是马桶水箱里边水会倒流回咱们的供水管网，这样会对咱们的供水造成一个污染。我们在平时遇到过。很多时候吧，都遇到过这些情况。 嗯， 然后一个是我们，就是对这个安有这个马桶的这个家人，就是用户吧啊，对他们进行这个教育，批评教育。 嗯， 然后其次对咱们这个供水，就是咱们属地管辖的村委会， 嗯， 对他们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嗯， 然后因为他们是供水的那个责任单位嘛。 嗯嗯。 对，然后这块就督促他们去改这个事儿。 嗯，啊、哦， 就这个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发生在村里边、农村里边。咱们就是平时咱们城里边的小区，因为咱们在建设的时候，咱们这个就是城市建设主管部门，他们对咱们这个小区建设是有要求的，是在每一个家的这个马桶后边都会有一个导流防止器。 啊、 哦，这是强制性要求。然后，但是咱们村里边自己盖的时候，他就没有考虑到这些。 哦， 是这么个情况。 哦，这个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加一个这个 导流防止器。对 啊、哦，就是那这个东西贵吗？ 其实也不贵，咱们就是平时咱们用的那种单流就可以 啊、哦， 也不是很贵。 那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一户我安装一个，然后需要这个成本大概多少钱？ 那个就十几块钱一个阀门 啊， 对，那个真的不贵，但是就是主要是咱们， 但是 老百姓还是没有这个意识 啊，对，很多村民可能没有这个意识， 对，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方面， 对对对对， 就是我用个水，然后我也为了就是我这边干净一点，但是我可能想不到它会流， 对对对， 流出去， 对，他想不到这个流出去，其实如果想到的话，这也不，他肯定也是会安这些东西的 啊， 还是咱们这个。就是意识还是不够吧。 嗯嗯嗯， 可能想不到这么多。 嗯嗯， 对，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挺典型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比如说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对他们去进行一个前期的有一个批评教育，然后比如说如果发现问题之后，然后有一个这个不管是行政处罚也好，或者是这个口头的批评教育也好，因为确实饮水的安全、用水的安全确实是没有小事的，无小事。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个相关部门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做一些这个类似的这个防止这种事情危险出现的这个一些做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建筑方吧，对吧？ 嗯， 就是可能是咱们国家对这个建筑方有一些要求，就比如说要求他这个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在一些关键部位就是一定有这些个措施， 嗯 啊，就比如说这个导流防止器啊，这些东西啊， 嗯嗯， 可能我们这个也不太了解这个建筑方这边是一个什么要求， 嗯嗯， 就如果这边要有要求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嗯。那这个比如说这个，我就当成一项这行政的规定。 啊， 这个会就是然后作为一个条例条款，然后给大家这个村民们普及了之后，就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就会避免这个问题？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吧，就是只能是以宣传的方式， 已经只能以宣传的方式。 对，因为我们每年做宣传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的，就是每年都宣传的东西。 嗯， 就是也是经历了很多年了。 嗯嗯， 就一直在说这些事儿，然后。 嗯嗯， 咱们也不能说强制性的要求他这些，因为咱们还是没有那么没有权利。 嗯嗯， 主要是以宣传的方式， 主要是以宣传的方式。 对 啊，那其实这么多年，然后就比如说我们拿这件事情来说，然后这么多年，然后也一直在做这个宣传方面的工作。那其实这个从村民的反应上来看呢，大家这个。用就是我仅就是这个小环节方面的这个用水安全的这个意识，大家这个提高程度是什么样的？ 嗯，还是有提高的，有提高。 嗯嗯， 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也已经了解到这个事儿。就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嗯嗯，因为我们每年宣传的受众面其实很广。 嗯， 像我们做宣传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区一共就是15个乡镇嘛。 嗯， 我们每一个乡镇我们都是跑遍了的。 15个乡镇。 对。 啊。 我们每一个乡镇都跑遍了。 嗯嗯。 都去过，然后宣传的这些方面，就包括因为我们宣传就是首先是给咱们这个乡镇的这个各个村的水管员进行宣传。 嗯。 然后跟他们说完之后，回去之后再由他们向咱们村民进行再一次的这个培训。 嗯。 还是。效果还是挺好的，就是在很多很多在建设过程中吧，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事儿了。 嗯， 对， 对。好，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上午的9:25，跟张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感觉到，对我来讲有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因为在这个工作当中真的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然后张晨也提到了走遍了延庆的各个乡镇的各个村，然后15个乡镇，然后都在做着非常非常其实非常辛苦的工作。我们给大家带了一首歌，这个时候啊，然后在半点报时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跟张晨聊一聊他的工作当中的一些故事。 是打败挫折那份力量，用这些画下再给你的期望，我希望看到你的微笑模样。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任风吹雨打，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盛开的繁花，甜蜜的解答。向快乐出发，别害怕，表达同样的想法， 一起来吧。 总小小的胸膛，快乐不停的酝酿，希望悄悄的在生长，我们不会再遗忘。 曾经孩子们的肩膀变得那么多坚强，相信快乐是心底的阳光。 第一的曙光照在我脸庞，世界那么的晴朗， 在梦想中央要展翅飞翔，向着新的方向。 就算会受伤，有我在你身旁，快乐是打败挫折那份力量，用指尖画下最美丽的期望，我希望看到你的微笑模样。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任风吹雨打，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盛开的繁花，甜蜜的解答。向快乐出发，别害怕，

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宣北京青年宣讲团成员，北京市延庆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科员张晨。来，张晨再次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哎，好，主人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延庆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的张晨。 上半个时段呢，我们跟张晨聊到了很多他工作当中的一些状态和事情啊，然后刚刚张晨也提到了，就是15个乡镇都走过， 对， 然后很多时候都是在下乡啊。这个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然后你比如说这个一年365天，然后我多少天是在办公室，多少天是在下乡的这个路上？ 这个倒没有具体的统计，反正大概就是300天左右吧，应该在外边吧，差不多。 等一会儿我捋一捋啊，300天左右。啊， 应该差不多吧，就以我们的工作来。 不是，那就基本就刨了什么节假日之后，我就是全在外头了。 就是我，因为我们的工作吧，就是以跑外勤为主 啊， 所以说，分工不同嘛，然后我们那个下乡次数比较多，像这种情况下，还是很正常的。 哦，哎呦，那真是，真的是挺辛苦的，就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的，就是，就不是在去下乡的路上，就是在下乡回来的路上，反正就是更多的都是脚踏实地的再去走基层，再去工作。那是不是就是在下乡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有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会有一些好玩的事儿？你比如说那是不是你很多下乡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进到很多村子里，然后这个比如说很多乡亲们呢，什么爷爷奶奶呀，这大叔大爷呀，是不是都熟了呀？看见你们， 那肯定是熟了， 是不是？ 对对对， 是不是看见你们，就比如说可能就比如我们很多的青年朋友们可能现在都没有那种印象了，可能比如说在过去的时候，那个村子里一来了邮递员，一来了信，大家就特别期盼，哎呀，是不是给我来了汇款？远方的亲人是不是给我来信了？就看到你们，是不是还会有那种感觉？ 在一些偏远的村子里边吧，因为就是，他们就是像一些比较远的村子啊，就是现在年轻人嘛，都是出去干活了。村里边就是像留守老人比较多。他们一年见外人可能也见不了太多次 啊。 对，然后每次看到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会比较亲切吧。 啊 对 啊， 就是难得见到外边的人进来 啊。 就因为有些村子它确实比较远，像有一些村子吧，我们基本上就是开车开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步行去再进去。 哦， 对，就是车可有时候有一些村子车都是到不了的那种。 哦， 还是会有一些这种村子存在。 哦，你就比如说从我们这个延庆区的我们这个中心，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办公的这个办公楼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到这个水源地的时候，还需要开车开一个多小时。然后车还进不去，还得走一轱辘。 对对对， 这什么地儿？您那风景肯定特别好。 就是山里边嘛， 就是山里边。 对对对 啊， 还是就是因为比较远，我们延庆区山区面积比较大。 对对对啊，对，然后那是不是就是去了之后，你像比如说这个真的是就有些留守老人啊，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确实平常见人不是特别多，自己的子女们呢都在外务工。然后见到你们之后，是不是就亲切的那种，跟看见自己孩子似的那种？ 哎，对，还真是这种感觉，对， 是吧？你比如说有时候这个留家里吃个饭什么的， 会有，但是我们一般是因为我们工作也挺多的，就是 对，对，对，对，对，咱们工作是工作，现在咱们说的是感情啊，就是这个就如果有那种情况的话，然后我觉得也是他们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一种信任。 对对对， 对，然后在上半个时段的时候呢，跟张晨然后聊了很多，然后也给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卖了个关子，就是说，张晨的工作当中，然后有朋友说，就是下乡嘛，说看起来之后很平凡，但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就是说我们在工作当中，除了我们正常的下乡检查执法之外，甚至还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 对对， 这种突发的情况， 比如说 突发的情况其实我们平常遇到的不算少数吧，对， 不算少数。 嗯，对，突发情况还挺多的。就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在处理一个投诉的时候，在一个我们下边一个村子里边处理投诉，然后就是当时我们在这个当事人的家里边给这个当事人这个阿姨做笔录，是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嘛，我们两个人给这个阿姨做笔录，然后我们其他的就因为当时他那个村子里边水被污染了，就是水这个感官性状已经是不合格的了，然后我和我们一个同事在给这个阿姨做笔录，其他的人就已经去排查这个污染源，然后我跟那个同事在给这个阿姨做笔录的时候啊，这个阿姨可能是太紧张还是怎么着的，就是出现了休克的状态，你知道吗？ 哎呦， 就是当时就没有呼吸了，已经。然后这阿姨就直接从那个桌子上面就是晕过去了。然后我跟我们同事，当时我们俩确实也比较懵，吓傻了已经。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同事也是就是我们一个大姐，然后人生经验比较丰富吧。然后而且那个大姐，我们的同事她是学医的。当时就是。我们对这个当事人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紧急急救，然后给这个当事人给抢救过来了，确实挺危险的，因为当时这个阿姨吧，就已经真的是没有呼吸了，然后就是整个人脸色就是苍白的那种，就感觉要是没有要不去救的话，可能真的要不行了那种感觉，还是挺危险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他进行了一个急救，然后。打120嘛，后来120就过来了。还有一次特别危险的事儿，就是2015年的时候，那年冬天，然后我们早晨4点多接到单位的电话，然后通知我们然后去单位，然后有这个发生了这个紧急情况嘛。然后我们当时去单位之后才知道，就是有一个装着化学液体的一个罐车在我们辖区里边发生了事故。然后对，当时那个罐车呢，就是翻，就是从那个国道上边翻到了旁边的山沟里。然后正好那个山沟，它那个事故发生的地点吧，旁边就是一个村子，然后那个村子的水源井就在这个事故点附近。我们当时呢，就是第一时间去了现场吧。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就看确实挺惨的，那个车已经就烧的，就是已经烧成废铁了。然后空气里边全都是那个化学气体的那个挥发的那个， 是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爆炸是吗？ 对，它已经烧过了，烧得特别严重，然后还有一些残留的那些化学液体，还就是已经流进了那个咱们村子的水源里边 啊。 然后我们当时就因为情况事发太突然了， 对， 然后防护措施就还在路上，我们是前期到那块儿，然后。实在也是顾不上等这个防护措施了，然后我跟我们同事就直接就进去了，就进到现场里边了，然后去把咱们那个水源给关了，然后封锁水源嘛，然后出来之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因为他那个泄漏的化学品已经污染了，就已经流进了咱们那个水源里边，我们当时进去之后，也没想那么多吧，就冲进去了，然后弄完之后出来之后还是就是。自己产生了一些中毒的反应，像呕吐呀什么的。 哦， 对，还是然后后来想想还是挺危险的。 后来想想还是有一些后怕。 对对对。 啊， 但是当时确实顾不上那么多。 对，没错。就是当时的情况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比如说我们消防啊，可能就是这个可能属于你们的工作领域当中的，比如说一些这个硬件的防护措施，可能还在路上没有到。 对， 就是我们人先期到了这个事发的现场。 对， 就是也别什么防毒面具之类的，就连个口罩都没有，然后也可能比如说还会发生二次爆炸的这个危险。 啊，对。 我出于我的工作职责和我的这个要保护水源，然后想到了这个村民们饮用水的安全，义无反顾的我就扎了进去。是吧， 反正 对吧， 我可能 说得很轻松，但是我脑子当中我现在一直在试图还原你给我讲述的那个场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因为我觉得就我们它的危险啊，或者说这个什么一些这个严重的程度，我们就在尤其是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就不必要过于的夸张的去渲染了啊，我们觉得还是就是 就是这个跟大家就是正常的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聊出来就可以了啊。就是后来采取措施，你比如说是这个关掉水， 就他水源里边不有泵嘛，然后把他那个泵关掉， 啊、把泵关掉， 对，啊，就是不要让他那个水源再往供水管里边打水了， 嗯， 对。 那然后比如说这个，如果说有一部分的污染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还会对这个水源然后进行一个比如说什么像消毒或者说清理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后期的事 儿啊，这是后期的工作。 对，因为当时我们去之后直接就把这个。当时我们进去之后就把这个水源直接给封闭了， 嗯， 就直接就给封锁了， 嗯嗯嗯， 就是暂时先不要去动它了， 嗯， 因为当时确实情况还比较危险，它那个化学的那些个原料都还在那儿， 嗯， 然后那个还没有进一步的处理， 嗯嗯， 然后这些剩下的具体的这些事儿吧，还是要等有关部门先把这个危险品。 没错， 你走之后我们再进行。 嗯，没错啊，因为这个其实这种类似的突发事件呢，我觉得是挺严重的，而且可能要处理起来，可能比如说像公安啊、消防啊，可能各个部门我们需要协同配合， 对对对， 然后一起去处理这个大的突发事件。 对， 那么后续就是也会需要，比如说再去跟我们的村民做一个消毒，或者是做一个普及，哪怕就是说让他们转移一下用的这个水源，我们先别用这儿的水了，我们先用别的水，然后这儿的水我们再检测合格之后，乡亲们咱们再用。啊， 对，当时我们是就是因为发现它这个化学品已经污染水源了嘛， 嗯， 啊，我们当时是从区里边我们区的那个取水厂， 嗯， 然后紧急调用了几辆这个临时供水车过来给他们村民供水 啊， 对，就是不能，就是已经不能去饮用那个水了， 嗯嗯嗯， 政府这边还是进行了就是非常及时的措施， 嗯，非常及时， 对， 然后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冲进去之后。后来有了一些不适的反应，啊，这个不适的反应，然后就是严重吗？还好？ 还好，就是，当时现在想想，其实就是头可能就是吸那些个化学气体吸的比较多， 嗯， 然后头疼，然后吐了一些， 头疼呕吐，嗯，啊，然后后期经过这个处理治疗之后，然后算是痊愈 啊，对 啊。对， 还是可以， 嗯， 就是因为我们动作也算比较快吧， 啊， 进去之后弄完之后就是跑出来，因为当时他们那个消防官兵也是一直在催我们， 嗯 嗯，因为我们就是没有穿防化服什么的，没有穿防化服， 嗯， 就直接进去了， 嗯， 现场他们那些消防官兵就是一直在跟我们说你们赶紧出来， 嗯， 就是很危险，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干完自己的活才能出来嘛， 嗯。非常值得敬佩，嗯，因为当时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不确定它会不会再次爆炸， 啊，对，这个确实是， 啊， 这个谁也确定不了这个问题， 对，但是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的工作， 对， 这就是我们一名人民公仆，看似危险，它其实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对， 啊，真的，听到这儿之后呢，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震撼，然后要给张晨点赞，真的也非常非常不容易，还就是类似的事情，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突发事件了， 嗯， 啊， 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件， 比较严重的事件， 对 啊，然后比如说这个还会有一些比如说经常我们发生的一些小的事情都需要去处理的，也会有很多 啊，很多，真的很多，因为我们每年接投诉量大概在将近100件投诉量嘛， 嗯， 就是每年就报，就是光是这个生活用水方面的投诉， 嗯嗯， 其实这个看似不太多的数字，其实真正了解这个行业的算是很多了， 对， 嗯，然后就是经常能接触到一些突发事件， 嗯， 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像我们。发生，尤其是下边村子里边发生水污染的时候，我们去排查污染源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碰到，比如说涉及到咱们村民的利益的时候， 嗯， 啊，然后村民肯定是他们是不太乐意去配合我们工作的， 嗯， 啊，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矛盾， 嗯， 然后也会有危险的情况出现吧， 嗯， 但是 嗯 还好，都是每次都是就是很。 很和平的解决掉了这些问题。 嗯嗯， 对， 嗯，也会有一些这个类似的事情。 嗯嗯，对， 就是其实，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更多的就是需要再强调我们的责任，而且在就是这个，现场的时候，可能更需要强调理智。 对对， 对吧？然后跟村民们在这个无论是多么情绪激动的情况下，都需要再跟他们和蔼可亲的，然后这个心平气和的。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们把这个协商，怎么协商的办法，然后我们大家都去说明白，然后也要把这个村民的情绪安抚下来。 对对 啊 啊、嗯嗯！其实我们在处理投诉的时候，尤其是在跟咱们老百姓接受投诉的时候， 嗯嗯 嗯，我们扮演的角色吧，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服务者，就是 没错， 不是一个执法者的一个态度。然后就如果说你真的把自己放在一个执法者的一个角度的话、 嗯， 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很难去办。 没错， 但是你真正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可以办到的。 嗯， 对，就是从心态上的转变，你不能是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执法者，高高在上的一个执法者，就一定要，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跟老百姓就是接触时间长了吧，就经验上，就是说，还是要是以一个服务者的心态去和老百姓打交道。 嗯， 这样的话，就是事情会解决得更好。 嗯，对。然后跟张晨聊了这么多，首先自己在选择的时候，我是延庆人，我一定要在这儿，我要为我的家乡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么多年，然后工作也非常辛苦，刚刚也跟我们聊到了，也会有非常危险的事情去发生过。然后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这个然后也成为了北京市青年宣讲团的成员，然后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自己在工作当中的可能自己会认为这都是我该做的事情，但是在其他人看来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在工作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最大的一个感受？ 其实就是最大的感受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就是跟咱们老百姓接触比较多， 嗯， 就是更最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自己的在干工作的时候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这个其实是内心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 嗯， 就真正是就老百姓能认可你的工作了之后，这些其实要比你自己觉得你工作做得怎样要其实要好很多。 嗯， 就是你在去干一些事情的时候，涉及到老百姓的事儿的时候，啊，你去跟他们沟通一些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大家都很配合你啊。 对， 然后就是关系比较好，然后大家在干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顺利的一个感觉。 嗯， 是吧？啊，还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基层工作者吧，最大的荣誉可能就是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非常说的非常棒，真的，这在这儿要给张晨鼓掌，此处应该有掌声啊！这个就像张晨也把他的北京青年宣讲团的然后宣讲稿，然后在节目之前呢也发给了我，然后就像他在宣讲稿当中最后一句话说的，我觉得非常朴实，然后也非常伟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从我穿上这身蓝色制服的第一天起，这就是我该做的事儿，这就是一名人民公仆肩上的责任。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朴实，而且也都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践行着这份责任。像比如走遍了所有的村镇，跟乡亲们都很熟，乡亲们也非常喜欢你们，然后一年365天300天基本上都在路上走，然后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都不知道有没有再次爆炸的这个危险，因为这个会涉及到自己的生命危险，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想到的是乡亲们，想到的是水源别被污染，真的是非常赞。我觉得正是有了像张晨这样的千千万万的基层工作者，然后也构成了我们的青年的队伍，然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然后才会蒸蒸日上，行行业业的这么多优秀的青年， 真的是非常的棒。谢谢张晨，谢谢张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看似普通但其实又不普通不平凡的工作。谢谢张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4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然后就能够这个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样呢，在明天早晨的8:00到10:00也是我们节目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锁定我们的频率，支持我们的青年说。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 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 温柔的 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聪明的 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 坏坏的 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 静静悄悄默默离开现两点代表我的世界已快快冰冷， 我给你的自信自信人间深埋在米索不达米亚平原，是第一个时期我主动发现你分享的自己依然清晰可见，你也有重演 走廊灯光 世界没法却让我带着你不来得及。 如果说分手是苦痛的起点，那在重温之前我不再一遍想要对你说的不该说的爱，会不会让你可以明白，谁在用一把赶走一曲东风， 发如仙气美满里面，我分享感动的心，要明月如人会细悄悄陪在月光下完美， 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细数惭愧，我少你几回，你要离开我知道很坚强，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爱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 进出场， 紧张你入怀抱，原来睁开这一丝道，